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 Music 40 starts now. 生活中总会有坎坷和不顺，压力大的时候，别忘了收听 MyFM， 让好音乐帮你调整心情，轻装上阵。我是汪峰。

零干扰，音乐零烦恼，四十分钟没广告，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我爱好音乐，我选择 MyFM 100.5 MyFM。 深深的失望，没有决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更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一首来自郑秀文《值得》，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最近安徽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在合肥也是完成了录制哈，龙兄虎弟张飞费玉清大秀了嘴上功夫，那不仅是同台现场，更是唇枪舌战，机智互相哈。那晚会呢也是展示了小哥罕见的全家福，而张飞呢则爆料自己多年不露真容的招牌胡子竟是为了费玉清。因为当年呢，他们早期哥俩长相太过相似，张飞他就经常说有人会把我认为是费玉清啊，来找我要签名，索性当时就留下了一脸的胡子啊，来隐藏自己这种清秀的面容，也是非常有意思。当然提到了费玉清，想到他穿着那种西服啊，然后在说着那种段子的时候，就让人觉得特别的有意思。那下面让我们来听一下费玉清的歌曲《千里之外》。何来生死难猜，用一生 白，透明着尘埃，你无瑕的爱。你从雨中来，诗化了悲哀，我淋湿现在。 芙蓉水面采，晨星应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过去成空白。 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 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摘。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 我送 情，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孤单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来临，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曾光阴换一个世纪，摘一片苦心酿一滴蜂蜜，用尽了全力只为在一起。我爱不爱你，爱就见人心。处处。 反应。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来临，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 一首来自梁静茹《爱久见人心》，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不眠夜，我是 Harry。 那湖南卫视《我是歌手》即将于1月21日播出，这次光良是放出了回忆杀啊，深情地演绎了个人金曲《第一次》。那这熟悉的旋律一经响起呢，便引发了现场大合唱，场面是十分的温馨。虽然是早在首发名单公布之前呢，就有观众预测光良会唱《第一次》或者是《童话》，可事实上，那这次敲定以第一次首秀，却是经过了一番的考量。那他也是自己坦言说，有很多人呢对我的认识是因为听过某些歌，那所以想第一次参加节目，可以有一个介绍自己的方法，唤起大家的记忆，所以说选了这一次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光良《第一次》。 Music Forte 纯净音乐空间，大家好，我是张翰。 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心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一起厮守。哦，第一次吻你深深地酒窝，想要清醒却冲昏小时，没有风吹过，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

王的歌总揉的虐人情怀，杰伦的歌歌词总要你来猜，伊森的歌要留胡渣才明白，雨神的歌一般人唱不太来，我爱的歌不是刻在十年前的磁带，而是1005随时随心不间断。 My music My love My fa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见面就占据我心中，无数星空只为了你等候，每个角落擦肩而过，被缘分捉弄。突然相遇在转角的街头，抬头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太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全力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100个世纪，很爱很爱你，没人能代替记录着爱情，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很爱你，黑夜到黎明，很爱很爱你，四季不休息，打开我们随时就能听见你。 You're my heart， 我最爱最爱的你。相遇在转角的街头，抬头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太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全力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100个世纪，很爱很爱你，没人能代替未来任性，我们记录着爱情，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很爱你，黑夜到黎明，很爱很爱你，四季不休息，随时就能听见你。 You're my heart， 我最爱最爱的你，很爱很爱你， 未来的心我能记录着爱情，我的心 我的心 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不眠夜，我是 Harry。 那最近呢，娱乐圈最火的消息大家都在关注黄晓明哈，因为他和 Angelababy 在香港呢也是喜得爱子了。那这时候呢，黄晓明当天晚上也是手拎着两袋老婆饼哈，也是向当地的记者呢派送水和饼。那之后受访问的时候呢，也是说大家都辛苦了，待会儿可以回家吃饭了，那也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多给点时间让他们好好休息。那后续呢也是有很多的新闻和报道，我们也是继续持续关注。 OK， 欢迎继续收听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0.5。 下面这首歌来自黄晓明，光阴的故事。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一首来自任嘉轩《看我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麦片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张靓颖呢，最近也是参加了微博之夜，那与钢琴家朗朗一起跨界合作，演唱了电影《长城》推广曲。当天晚上也是荣获了微博年度最具实力歌手的荣誉。那当天晚上也是引来了张信哲的羡慕啊，他是非常羡慕能够跟朗朗一起跨界合作。那据了解呢，刚发行了英文专辑前两支单曲的张靓颖，那将再度受邀前往美国观看格莱美一节音乐颁奖盛典。那我们呢一起来听一下来自张靓颖的歌曲《我的梦》。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回头穿过了黑夜，踏过了边界，路过雨路过风，往前冲，总会有一天站在你身边。泪就让它往下坠，捡起伤口的美。不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浪费。我的梦说别停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我的梦会怎么变化都不是意外，记得用心去回答命运的精彩。世界会怎么变化都离不开爱，记得成长的对话，勇敢地说我不再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 支持我，支持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孙燕姿。 是门外的他。若你是难得一见的彩虹，我愿做路人惊叹的叫声。若你又是一颗可望不可及的星辰，我便是眺望眼神。然而你选择做平凡的人，于是我也就爱上你的人。甘愿我的灵魂困在这个肉身，只求能跟你相称。然而你已是最平凡的人，看着多美好心却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 欢迎回来，这里是麦片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很多人就说贝加尔湖畔是多么的美丽啊，很多美景也是吸引着世界上各地的人呢去旅游。因为贝加尔湖呢，它可以说是世界上年代最久远的一个湖泊。最近一些摄影师准备到此地去旅行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想到，哇，这次旅行目的地居然如此的雄伟梦幻。当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后，所有人都被眼前的美景给惊呆了，因为大家兴奋的也是三天都没有合眼，看到了冰冻的贝加尔湖畔。究竟有多美呢？可能我们现在不能够通过图片去观看冰冻中的贝加尔湖畔，但是可以通过下面这首歌一起去体会一下。来自李健，贝加尔湖畔。

견인돼 괜히 시비 걸어 동네 양아치처럼 가 그럼 난 삐딱하게 다 내래 부러져라 세상이란 영화 속 주인공은 너와 나 가고 쓰리고 헤매는 외로운 주소만 나 참 빈질거리를 가득 채운 기러기들 내 맘과 달리 날씬 참 더럽게도 좋아 너 하나 믿고 마냥 행복했었던 내가 우습게 남겨졌어 Take it so 가라가고 맹세했었던 네가 결국엔 영원한 건 절대 없어 결국엔 넌 변했지 이유도 없어 진심이 없어 사랑 같은 소리 따위 집어쳐 오늘 밤은 삐딱하게 내버려둬 어차피 난 혼자였지 아무도 없어 달린 이 없어 사탕 발린 위로 따위 집어쳐 오늘 밤은 삐딱하게 내일은 긁고 스프레이 한 통 다 쓰고 가죽 바지 가죽 재킷 걸치고 의상 쓰고 아픔을 숨긴 채 앞으로 더 비뚤어질래 네가 미안해지 yeah 하늘에다 짐을 쏘아 캐치 내 말 쏘아 여치러진 눈빛이 무서워 나 싫은 나 왠지 두려워져 돌아가고 본데 가 되어고 사랑하고 본데 상대여고 멀어져라고 돌이킬 수 없더라고 너 하나 믿고 마냥 행복했었던 내가 우습게 남겨졌어 Take it so 가라가고 맹세했었던 네가 결국엔 영원한 건 절대 없어 결국엔 넌 변했지 이유도 없어 진심이 없어 사랑 같은 소리 따위 집어쳐 오늘 밤은 삐딱하게 내버려둬 어차피 난 혼자였지 아무도 없어 달림이 없어 사탕 발린 위로 가운 집어쳐 오늘 밤은 삐딱하게 오늘 밤은 나를 위해 아무 말 말아줄래요 원장에게 나들에게 힘들 줄 몰랐는데 내가 보고 싶어 不会降落，人间。 小小的车票找某个人的家，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慢的找，一草一木享受着孤独，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并不是看破，是学不会强夺。人间的烟火那么辽阔，我丢掉了线索，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并不是泡沫，是不想 一首来自许飞《慢慢的我》，里面歌词有一句非常的动人哈、叫做一个人一生做一个梦。OK， 欢迎回来，这里是麦变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最近呢，萧敬腾又开始录制新的节目了，那已经录制完成，他的首发阵容集结亮相，这次他是带着自己的狮子合唱团来做一个原创的歌曲，也是霸气出阵啊。那听了这个他的个人的演唱团也是进行了现场摇滚的本色，但是不管怎样，他刚出道的时候还是以一种柔情的清新的感觉。那首歌来自萧敬腾，我们先来听听看《新不了情》。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 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心难了。

就没有痛， 忘了你也没有用， 将往事留在风中。 一首《当爱已成往事》，非常的令人回味哈。欢迎回来，这里是麦片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喜欢健身的人都知道呢，练出腹肌是很难的，可咱天津啊，有一位48岁的阿姨，硬是靠着一股韧劲儿啊，成为了健身达人。她跑马拉松还有游千米泳都不输年轻人，被人亲切地称为腹肌阿姨。那在不久前的一次业余健美比赛当中，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大的她一举夺冠，现场也是非常的霸气啊，可以说咱天津人好样的。 OK， 那我们继续来听歌，稍事休息一下，下个时段见。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广告少一点，这里是 MyFM 100.5。 Lately I've been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ut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Yeah, we'll be counting stars. Like a swinging vine, swing my heart across the line. In my face is flashing signs, seek it out and ye shall find. Old,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 And I don't think the world is sold, I'm just doing what we're told. Me feel alive. Yeah,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Yeah,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Watch it burn. Old,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 And I don't think the world is sold, I'm just doing what we're told. And I feel something so wrong, doing the right thing. I could lie, could lie, could lie. Everything that drowns me makes me wanna fly. Makes me feel alive. He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we could be. Hey, yeah, I've been pl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Oh yeah. This is the Pegasus on the production. Cause we about to make it wiggle around. Holla back, girls.

北京时间来到23:08，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不眠夜，我是 Harry。 那最近杨坤新专辑预热主打《挂彩》这首歌呢 MV 也是首发，那杨坤再度携手华晨宇，此次《挂彩》无论是从词曲编曲演唱到 MV 创意，都不仅在歌曲创作上大胆突破啊，而且也是联合了华晨宇，更是对年轻市场的一种探索和延伸。那这次呢，他们也是向音乐 MV 不受限制，在某一个时代或某种艺术形式来体现出歌曲所有的完美体现程度。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杨坤在刚出道的时候那首新歌曲，大家都耳熟能详，无所谓。 们来说，只有你喜欢的音乐才叫做好音乐。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零干扰，音乐零烦恼，四十分钟没广告，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我爱好音乐，我选择 My FM 100.5 My FM。 说话在对你牵挂、yeah, yeah 晚风轻轻唱着爱沙浪对其实无暇我感觉站在闭上爱什么放不下 这风景如画长大，用手中的留下画一个你啊，曾说过的永远我们一定不会差。我的青春开始在喧哗，因为大声说爱你而沙哑。 用手中留下轻拉着你的脸颊，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童话。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成品种下小小老板想着你滴滴答答擦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 等到风沙的风沙我一样找到你啊管它风怎么刮管雨又怎么下一等我就越来越潇洒不再不属于自己偶尔闪着泪光为你我 这风景如花 一首来自袁咏琳、周杰伦《画沙》，欢迎回来，这里是 My 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我是歌手呢，首期节目当中首发阵容也是逐一亮相哈。那这次呢，也有很多，比如说不同元素的歌手也是出来上台表演。那其中呢，谭晶更是在《我是歌手》第四季歌王李玟那地方取经，足见这次也是重视程度相当之大哈。他也是自曝此行呢，《我是歌手》属于先斩后奏啊。哎，真是不知道到时候这他的表现是如何呢，那敬请期待了。 OK， 欢迎继续收听 MyFM100.5 好音乐，继续来自 Twins 星光游乐场。 说时间，有乐园夜色像卡片。 四十分钟享受好音乐 Music Forty。 大家好，我是张轩妍。 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一零零点五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深情月月淡淡的酸，偶尔会想他此刻过得怎样，但这只是随便想象。 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常常忘了身在何方。不免风一阵，气氛不一样，发现季节已经更换。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暗自怀念幸福模样。多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又怕空忙一场。情歌满街，淹没人心房，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多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却怕旧窗又换。爱情东西拥有了好麻烦，少了又拼命想。我觉得人的心不止一面，任何事都不是绝对。曾因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不外一身轻盈，月月淡淡的酸。偶尔回想他此刻过得怎样，但这只是随便想象。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常常忘了身在何方。不免风一阵，气氛不一样，发现季节已经更换。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暗自怀念幸福模样。拥有了好麻烦，少了又拼命想。多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又怕空忙一场。情歌满街，淹没人心房，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多想忙碌和分享，只怕空忙一场。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张信哲，多想。欢迎回来，这里是麦片不眠夜，我是艾瑞。那有时候爱情呢，真的是不分地域不分种族的。最近网上呢有一个资讯哈，就是当白人少女爱上了黑人男孩，那是怎样的呢？她是来自美国田纳西州的一名少女，因为交了一名黑人男友而遭到父母断绝财政来源。那该名少女呢，也是在众筹网站上筹措大学学费，不到两天的时间就已经吸引了600-700人去捐款，金额目前已经是超过了1.8万美元，远远超过了这大学的学费啊。哇，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我们这边有没有众筹一个网站呢？ OK， 更多资讯尽在 MyFM100.5， 有可能这就叫青春吧。 Music Let's Play。 歌用五分钟。 享受一顿大餐要用三十分钟。 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 爱上一个人用一秒钟。 你真好，锁定一个电台，只因三十分钟。 欢迎收听 MyFM 100.5，随时随地好音乐。 MyFM 100.5 Music Forty， 给你四十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 让你爱上这个频率。 一首来自任贤齐《我是一只鱼》，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不眠夜，我是艾瑞。最近呢，在加拿大有一对夫妇啊，他买了一只迷你猪作为家庭宠物。他们以为呢，最多只能长到31公斤重，那如今呢，它已经是 重达272公斤了。哇，尽管如此啊，该夫妇还是人对他是宠爱有加。有很多网友呢就在网上说，哇，这运气该有多好啊，保准不会被吃掉了。所以说呢，也是非常有意思，国外的一些友人在养宠物的时候还是非常可爱的。 OK， 我们好音乐继续啊，来自郑钧《风马》。 MyFM 100.5， 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郑钧《风马》，欢迎回来，这里是麦片不眠夜，我是艾瑞。那最近呢，有一位26岁的摄影师，他拍摄到了自然界一对不同寻常的朋友，一只树蛙勇敢地爬在了咸水鳄宝宝的头顶上，那画面呢也是十分的和谐哈。就很多网友说这是敢和鳄鱼交朋友的树蛙，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麦片不眠夜了，朋友们不要熬夜哦。早点休息，晚安。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神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一宿 送你在回家的路上，我牵你，看着你左边的美丽，好想企图说些什么。哦，我该如何让你懂我？哦，我该如何让你爱我？买一杯红丝绒的摩卡，在回家的路上喝着它，看着那右边的空位，你已不在我的身边。哦，哪有那么多的是非？哦，哪有那么多的绝对？再给我一点时间啊，去相信你说的分开，再给我一颗解药啊，让我心事能忘掉。我们的相爱太短了，我们的温度太淡了，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说什么要结束呢？回家的路上喝着它，看着那右边的空位，你不在我的身边。哦，哪有那么多的是非？哦，哪有那么多的绝对？再给我一点时间啊，去相信你说的分开，再给我一颗解药啊，让我心事能忘掉。我们的相爱太短了，我们的温度太淡了，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说什么要结束呢？再给我一点时间啊，去承受你说的分开，再给我一颗解药啊，让我心事就忘掉。我们的相爱太短了，我们的温度太淡了，我们都还没有开始，为什么要结束呢？ 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